经不是我的另一半了，可是我还是很感激你曾经出现过。毕竟有的岁月是用来辜负的，毕竟人生漫漫，你陪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，而我也清楚地知道，即使回忆再美好，我们也就到这里就好。毕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要收拾好自己，遇到那个对的人。也许我们每个人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总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。于是我带着像紫霞仙子一样的幻想，痴痴地等着。对的人总会在你不经意间来到你的身边。 你纯真的眼倒映着我的脸，祈祷时间能停留这一刻。曾经年轻时无忧无虑与透明的快乐，像风一样散了。

男生不仅有他，还有另一个他。应该很多人会觉得他需要一些安慰的话语，我并没有那样做，因为他即便是棵小树，也是一棵扎得很深无坚不摧的小树。外人的安慰对心上的伤口起不到丁点的疗效，只会更加疼更加痛，让人脆弱退缩。他心上的伤口只有他自己能够舔舐愈合，他曾经有多爱那个人也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无可奈何。爱情留下的痕迹除了自己擦除以外，没有人能代劳。我只告诉他，世间万物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他手指扒拉着玻璃门，想一想又问我，那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吗？那个男生我不曾见过，自然也不能够知道他是好是坏。本来爱情就不分是非对错，没有三六九等。你不会因为这个人是名校海归就爱上他，也不会因为他与你门不当户不对就停止爱他。每个人心中都对爱有一个定义，像宝石，每一颗都注定了独一无二。哪怕分手时的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过去这样长时间，闺蜜依然觉得曾经陪伴她走过那段旅途的少年是个好人。我不知该笑他傻，还是羡慕他的单纯。曾经听说，倘若在分开以后，你曾经的恋人评价起来你依然唇角泛着清浅的笑意，那你一定是个挺不错的人。你们呢？想起前任的时候，是心痛还是微笑？是眼圈泛红还是难以割舍？是不是也曾想过和那个人天长地久，长相厮守？你们会一起打拼，然后谈婚论嫁，结婚生子，过你们的一辈子。可惜说好的一辈子都成了回忆里的画面。闺蜜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放下他了吗？这可真是一个亘古难题。删去电话号码，扔掉和他有关的一切，这些算是放下吗？哪怕你还在在意吧，把任何一个与前任有关的东西都勾起曾经两人共同的回忆，然后悲伤排山倒海的将你淹没在黑暗里，怕走过那座城市的每条街道都仿佛能看见你们手牵手的甜蜜，然后剩下无边的遗憾与惋惜。怕去到曾经两人吃饭的餐厅，却看见他与人耳鬓厮磨，而那个人并不是你，更怕他还在你心里。如何才是放下？如果和朋友聊起过往的时候能够颇无厘头的自嘲，看见前任送的礼物能够心平气和的微笑，街角偶然的相遇能够点头问候说一声好久不见，或许你就自由了。嗨，好久不见，嘿，我曾经那样那样爱着的男孩，再见。我不否认曾经为你的怦然心动，还有那些为你无眠的夜晚，而我也庆幸我不再爱你了。闺蜜说起这些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，又像和我聊起她刚刚看的青春电影那样不无惋惜。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但我想她已经释然了。她会如她所说遇到另一个让她怦然心动的人，然后过他的一生。爱笑的女孩运气总不会太差，心伤总有愈合的一天，跌倒了再爬起来开始另一段旅途。你值得最好的。 请看着我说你还爱我，错，都因为相爱。 再闭上手更加难懂，我们要一直到何时才停手，已经相逢已经认错，是怪应该不认了，既然是爱的就不该放了，我相信我 无力，恨不得不再

切又恢复寂静。你看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你几时起床，几时出门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可你总说我不在乎你。你身高1.65米，体重92，生日在正月12，星座是水瓶座。你对海鲜过敏，无辣不欢，却从不吃青椒。你爱吃肉，爱火锅，最爱自己下厨做饭。你穿平价的帆布鞋，一双烂了换另一双穿。你钟爱大红色的口红，出门即便不化妆也要抹上口红。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了解你，但其实我并不是只知道这些。你习惯把心事当玩笑话说出来，用一副漫不经心的口吻，加一脸不在意的笑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也只能陪你笑笑，不说话。但是我会记得你说过的所有话，即使你还胡思乱想，没有安全感，我知道。所以我在深夜来临之前回家，在加班时候给你打电话。周末陪你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晚上轻拥你入眠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爱你。但是如果你在开玩笑问我最爱的是不是你，我就告诉你，新欢是你，旧爱是你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其他人。我希望可以有一生的时间，在夜里为你燃一盏灯，在你雨夜归来给你递上干毛巾。希望可以有一生的时间来告诉你，新欢旧爱都是你。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，到如今重

在那些不敏感的岁月里，那隔着过道调侃着打闹的日子背后，隐藏着荷尔蒙惦念的究竟是谁的青春？操场上挥汗如雨打着篮球的阳光少年，永远也不会想到北边教学楼四层的走廊，林山可以痴痴地看过一整个午休，而林山能莫名其妙好起来的数学成绩，和刘帅那永远不及格的数学卷子，成了班级的未解之谜。晚上十点自习过后，教室旁边的小阳台，忽闪忽灭的香烟，呢喃的动人情话，隔着手机，句句说给小白听。等到刘帅挂了电话，林山一边心疼着话费，一边删除通话记录，一起吵吵闹闹回宿舍。隔天林山就来找我，蹭吃蹭喝，各种赖皮，我心疼着请吃请喝伺候这位小祖宗，这傻子肯定掏空了小金库。夜里林山突然开口，我开始相亲了。看着林山的右脸浅浅的伤疤，揪心的疼，那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自卑孤独，在那个张扬不懂事年纪，是该有多委屈自己才会这么低落的尘埃里，那份我不敢触碰的敏感，那些年简单的不曾张口的爱恋，痴缠难过的一个又一个深秋，你终究是他触碰不起的阳光少年。 昨晚又再见到你，你还是那么美丽，我紧张到话都不会说，只傻傻看着你，渴望永远这距离，就是和你在一起，竟没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。要冷静，却又无法不想你，我的懦弱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我自己，是你对我有戒心，还是我没有自信，可是谁也不能阻止我，我要晚点你，只为你等候。 Here I am waiting just for